11课，你几点钟下课？ Dialogue， 今天下午你有课吗？ 有，下午我有两个钟头的课。 你几点钟下课？ 3:30。 我也是3:30下课。听说有一个电影不错，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？ 好啊，电影是几点钟的？ 5:01。我想下了课马上就去买票。 那么我3:40在学校门口等你好吗？ 好啊，下午见。您好，今天玩得很好吧？ 很好，可是太累了。现在几点钟了？ 已经10:07了。明天早上要叫您起床吗？ 要，请您差5分7:00叫我。 您在房间吃早饭吗？ 不，我7:30到楼下来吃早饭，吃了早饭就到火车站去。 您坐几点钟的火车？ 我坐8:20的火车。 票已经买了吗？ 已经买了。 那一定没问题。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 Narration， 我每天早上7:00起床，7:01吃早饭，吃了饭，看了报，就开车到公司去。我们公司9:00上班，下午5:00下班，中午休息1个钟头，晚上回家吃了晚饭，有的时候看一会儿电视，有的时候看看书，做做别的事，差不多11:30睡觉。 Vocabulary， 一，点，点钟。我今天下午1:00有课。点，你每天几点来学校？钟， 二，下课，我们还没下课呢。下，你在哪里下车？课，我明天没有课，可以跟你一块儿去看电影。这课不太难，我没有问题。 三，钟头。我每天学2个钟头的中文。 四，一起。他是跟朋友一起来台湾的。 五，课。现在是5:01，5:30我要回家。 六，马上，请等一会儿，他马上来。 七，就，昨天你下了课就回家了吗？ 八，奔，奔钟，现在是8:10。我们还没上课呢。他们公司每天中午休息40分钟。 九， 门口，门。 十，等，请你明天上午9:30在图书馆门口等我。 十一，爸，你们昨天在王先生家玩得好吧？ 十二，过，现在是9:03。8:30到了吗？已经过了。 十三，叫，请你明天早上6:00叫我起床。 十四，起床，我今天早上是6:00起床的。床。 十五，差，我的钱不够，还差10块钱。现在是10:05，差不多。他说的话，我差不多都懂。 十六，火车站，我家离火车站很远，所以我不常坐火车。站，公车站。 十七，没问题。你明天能来吗？没问题，我一定能来。问题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您。Supplementary vocabulary. 十八，美，我弟弟每天7:00起床。 十九，公司，他的公司在什么路？离他家远不远？ 二十，上班，你每天几点上班？几点下班？班。 二十一，休息，我有1点累，要休息一下。 二十二，一会儿，我去买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，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请你在这里等一下。 二十三，别的，我就有1张桌子，没有别的。别人，他们几个人，只有他会唱中文歌，别人都不会。别，现在上中文课，别说英文。 二十四，睡觉。我昨天太累，吃了晚饭就睡觉了。睡觉。 二十五，上，他早上10:30上飞机，差不多3个钟头可以到台北。 二十六，夜里，昨天夜里很冷，我睡得不好。夜。 二十七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明天有事，不能去你家。对不起，请问现在几点钟？Syntax practice. 一，3点钟，3:05，3:05，3:10，3:15，3:01。 3:20。3:20。3:30。3:30。3:45。3:45。3:03。差一刻4点。4点差一刻。3:50。3:50。差10分4点。4点差10分。3点多钟。3-4点钟。 1分钟。2-3分钟。10分钟。10几分钟。10多分钟。15分钟。1刻钟。30分钟。半个钟头。45分钟。3刻钟。1个钟头。1个钟头05分钟。1个半钟头。1个多钟头。2-3个钟头。10几个钟头。 二，你什么时候吃晚饭？我6:30吃晚饭。一，你每天几点钟起床？我每天7点钟起床。二，你明天下午几点钟来学校？我2:10来。三，你们什么时候到他家去？我们今天下午去。四，他几点钟上飞机？他9点钟上飞机。五，昨天他是几点钟睡觉的？夜里1点多。 三，请你坐一会儿。一，我要休息10分钟。二，对不起，请您等一会儿。 我每天写1个钟头的中国字。我每天写中国字，写1个钟头。一，你每天上几个钟头的中文课？我每天上2个钟头的中文课。你每天上中文课上几个钟头？我每天上中文课上2个钟头。二，我今天要教1个钟头的英文。我今天教英文要教1个钟头。三，他每天睡6-7个钟头的觉。他每天睡觉睡6-7个钟头。 四，了，就，昨天我下了课就回家了。 每天我下了课就回家。 今天我下了课就要回家。一，今天我吃了早饭就到学校来了。每天 我吃了早饭，就到学校来。明天，我吃了早饭，就要到学校来。二，他昨天吃了晚饭，就念书了。他每天吃了晚饭，就念书。他今天吃了晚饭，就要念书。三，昨天下了班，我们就去喝酒了。每天下了班，我们就去喝酒。今天下了班，我们就要去喝酒。四，那个孩子昨天到了家，就看电视了。那个孩子每天到了家，就看电视。那个孩子说他到了家，就要看电视。五，昨天我很累，吃了饭就睡觉了。每天我都很累，吃了饭就睡觉。今天我很累，吃了饭就要睡觉。